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春天地。 借命而生，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随着时间拉长，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演播江宁。 好在不是汛期，河道里只淌着浅浅的一条溪水，又好在前两天刚下了一场小雨，河床里裸露在外的泥地是半干不稀的，印着几个凌乱而新鲜的脚印。看来老天爷总算没让杜湘东把背字走到底，他顺着足迹追了下去。犯人对地形不熟，手上又带着铐，跑也应该跑不远，而凭借着百米跑进12秒的体魄，杜湘东有信心追上对方。风从头顶的河岸浩大的掠过，吹得整片天空像一块破布似的抖了起来，河道里面却静谧的连空气都凝固了，只剩下脚踢着鹅卵石和胸膛里面呼哧呼哧喘气的声音。也就过了5分钟，或许更短一些，杜湘东就在前方的河道里望见了一个隐约的人影，那个人因为无法张开双臂掌握平衡而踉踉跄跄的，远看几乎不是在跑，而是摇摇欲坠地飘在了半空。估摸着进入到对方能够听见自己声音的距离，杜湘东喊了一声 站住， 犯人一晃继续跑，然而速度上的差距是无法弥补的。杜湘东咬了咬牙，让两腿倒腾得更快了。前面的是姚彬彬还是许文革呢？如果是许文革，一旦困兽犹斗，那么就要难对付得多，而无论是谁，他的手里都是有枪的。想到这一点，杜湘东把身体扶得低了一些，同时跑起了蛇形路线，他的右手也摸向腰间，握住了先前打开保险的配枪。200米，100米，前方的背影从模糊变为清晰，杜湘东认出了那是姚彬彬。50米，20米，在又一次蛇形跑动的时候，杜湘东已经能够看清那个孩子毫无血色的脸，以及像棒槌一样握在手里的枪了。如果他敢举枪，那么自己只能够先开枪。作为警察，杜湘东出枪的速度和准头都要远远强于一个没受过训练的毛孩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听见姚彬彬伴随着咳嗽拉风箱一样的大喘粗气，杜湘东仿佛看见了 7.62 毫米子弹贯穿对方胸膛时的血光。电影上的人挨了枪只会留一个洞，而且还往往是一个相当干净的洞，带着这个洞，反面人物还能求饶，正面人物还能交党费，其实这都是扯淡。按照弹道学的原理，子弹钻进肉里骨头里是会旋转的打滚的，因此造成的创伤面积要远远大于枪的口径，如果打在头上，半个后脑勺都会给掀飞掉。因此杜湘东希望姚彬彬别犯傻，他甚至对姚彬彬喊了出来 别犯傻。 而这时 姚彬彬再次做出了一个让杜湘东意外的举动。就在两人之间的距离只剩下不到十米的时候，他戛然站住了，转过身来对杜湘东似笑非笑，再一松手，枪落在了地上，姚彬彬束手就擒。此后的行为对于杜湘东来说就是条件反射了，他冲上前去，娴熟地把姚彬彬按倒在地，又从兜里掏出一副手铐，把姚彬彬的手和河道边上一棵碗口粗的小树铐在一起。他捡起老吴那把失而复得的枪，检查了保险和弹匣里的子弹数量，随即向天鸣枪三声。跑了犯人，看守所里一定进入到了紧急状况，按照老吴的指引，也一定有一队管教和武警正在火急火燎地沿着这条路追过来。至于逃跑的具体细节，直到日后审讯姚彬彬时才得以还原。据他交代，主意其实早就拿定了，在两个人刚到看守所的第二天，一块儿被按在盥洗室的水泥地上挨揍的时候，姚彬彬就对许文革说，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许文革一边承受着连绵不绝的拳脚，一边对姚彬彬咬牙切齿地说， 那就想个辙。 所谓想辙，无非是指制定逃跑计划。俩犯人利用放风的空暇，摸清了管教们换班的规律，高墙岗楼上的武器配备，最关键的是还观察到每个当班管教腰间都挂着沉甸甸的一串钥匙，那里面不仅有监舍门的，还有所里其他门的，而这些信息又是在劳动的间歇得以交流的。虽然杜湘东就在旁边监工，但俩犯人利用修理机器的噪音作为掩护，更利用心有灵犀的默契，每次只蹦几个字儿，或者只用几个手势就把想说的都说清楚了。到了事发当天，杜湘东突然离开，他们认为机不可失，决定放手一搏，也没商量，一个眼神就够了。姚彬彬假装摔了一跤，吸引了老吴的注意，许文革用手铐锁链绊倒了老吴，顺势把他打昏在地。对付这个酗酒成性的老家伙，一个许文革绰绰有余。然后俩人摸走了钥匙，很幸运的是到第二把就打开了嵌在大铁门里的小铁门，随即按计划分散。姚彬彬跳进了河道，许文革沿着土路奔向农田。岗楼上的武警没在第一时间开枪，这是因为怕伤了和姚彬彬、许文革滚在一起的老吴，而当犯人分头跑远，子弹又没有打准。针对案件的重点，上级派来的调查组还专门询问了抢枪的事儿。姚彬彬回答，开始也没这个打算，只不过当许文革按倒老吴的时候，配枪恰好从枪套里滑了出来，他顺手就捡了。调查组自然不信，再深入挖掘动机。姚彬彬就交代，他本来胆小，再加上跑出去之后又要离开一直保护自己的许文革，于是便想随身带上一支枪，也没准备打谁，壮胆而已。这个说法得到了老吴的证实。当时老吴还有神智，听见许文革呵斥姚彬彬说， 你拿这玩意儿干嘛， 似乎还想把枪夺下来扔掉。而姚彬彬则回答说， 赶紧跑，赶紧跑。 说完就先跑了，也就是说，逃跑虽有预谋，抢枪却属于即兴行为。看守所也在第一时间派人去追许文革，可惜没追上。那个犯人的脚力比姚彬彬要强，很快就钻进了庄稼地，又从田里潜入到了山里。再组织干警搜山，已经耽误了两天时间，早没影了。姚彬彬被捕，许文革依然在逃，这是看守所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一次工作失误，也是全国少有的恶性事件。为了这个后果，上到单位下到个人都要付出代价。所里被取消了先进集体称号，所长公开做检查。再调查下去，上面得知俩犯人作为同案犯，却获得了碰面和共同行动的机会。尽管杜湘东与老吴也尽到了在旁监督的责任，并不算是明显违规，但还是一人追加了一个处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借命而生》。 然而，在杜湘东的记忆里，案发当天的情形却远没那么狼狈。姚彬彬是由所长亲自带队押回去的，见到杜湘东，所长没说话，先揽住杜湘东的肩膀，前前后后摸索了一圈，这才长吁了一口气，说道：没受伤就好啊。那副神态全不像一个在战场上见惯了血肉横飞的老兵。杜湘东说他没事，犯人也没有开枪。所长瞪了杜湘东一眼：没开枪不等于没可能开枪，你哪能一个人往前追呢？杜湘东说：就是因为犯人有枪，他才不能再等。所长默然不语。一行人回到看守所，就看到正门已经站满了人，不光有荷枪实弹的管教和武警，连厨子、清洁工和看电话的老头都出来了。不知道是谁叫了一声：杜湘东活着呢！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迎在前面的老吴更是挂着哭笑难辨的表情，脸上淌着眼泪、鼻涕以及口水。孤身一人追击持枪逃犯，这说起来是多么凶险呢、啊、追回来是英雄，追不回来没准就是烈士了。杜湘东的脸却僵着，竟然红了。他想到是自己的疏忽导致了犯人逃脱，又想到了姚彬彬带着笑近乎坦然地把枪扔下的样子，他自然还想到了和姚彬彬兵分两路的许文革。而这时又从人堆里挤出一个人来，正脸像一个红苹果，侧脸有点像急用小百合。他的脸上挂着忧愁，咬着下嘴唇走到杜湘东面前，朝他胸口倒了一拳，然后他说： 你怎么不去死啊？你死了我可怎么活啊？ 然后他的眼泪就涌了出来，哇的一声扎进了杜湘东怀里。杜湘东的手尴尬地放在刘芬芳肩上，抱他也不是，不抱他也不是。他突然看见刘芬芳手里还提着一个小网兜，网兜里装着一件衣服和两个牛皮纸信封，那是杜湘东送给他的列宁装手表和金戒指。然而这个时候刘芬芳却把他越搂越紧，累得杜湘东都透不过气来了。刘芬芳忽然扬起头来，对着杜湘东的脸，又像是对着在场的不在场的所有人宣誓道： 结婚结婚，咱们明儿就到民政局领证去。 若干年后，当杜湘东若干次地回忆起那一幕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提醒自己，与刘芬芳的爱情算是杜湘东在80年代的意外收获。逃跑事件让杜湘东旷日持久地憋闷着，虽然追回了一把枪，但是玩忽职守是要记入档案的。听所长说，上面还算留了情面呢，如果不是看在事后补救的英雄行为上，定个渎职也不为过。经历了替他担心和为他欢呼之后，同事们又开始明里暗里抱怨他，导致大家停发奖金、加班整顿。在调查组进驻的那些天，杜湘东走到哪儿都觉得后脊梁骨被人戳得隐隐作痛。而更使他感到挫败的事实是，这俩犯人从策划逃跑到实施逃跑，都是在他眼皮子底下进行的。他不是自诩比别人敬业吗？不是老觉得自己当了个管教是被耽误了吗？现在反而是他结结实实的被犯人摆了一道。连刘芬芳都察觉出了他的异样，有一天突然对他说：你怎么好像矮了一截啊？当时杜湘东正跟刘芬芳在城里采买结婚用品，床单被褥、痰盂暖壶，还得到居委会领一本新婚健康一百问。杜湘东愣了愣，回答说：我一直这么高啊。刘芬芳踮着脚跟和他比了比个儿，嘟囔着说：有1.75米吗？ 不会是以前穿内增高了吧？这个怀疑并非没有依据。过去杜湘东甭管是站是坐都是绷得肩平背直的，现在换了更挺阔更合身的八九式警服，人却总是佝偻着，好像躯干里缺了两根骨头。此外，以前他话就不多，那是性格和郊县的寂寞生活使然，现在又添了个毛病，就是会一阵一阵的发呆出神儿。有时候正在食堂窗口打菜，大铁勺往饭盆里一磕，他还在那儿愣着，心思却不知道飘哪儿去了，菜汤子淋到裤子上都不嫌烫。这些变化来自于一个心结，许文革一天没被找着，那么事儿就还不算完。但是纠结也是白纠结，姚彬彬早就带离了看守所，改由市局刑警队直接羁押。出了这种恶性案件，上面自然是格外重视，听说还有位大领导震怒，对局长拍了桌子。杜湘东本以为接手此案的刑警会来找自己了解情况，于是专门把姚彬彬和许文革在看守所的表现整理了一份材料，包括俩人与人打架和修机器等等。这份材料却根本没有交上去，人家连将功补过的机会都不给他。杜湘东也找所长打听过案情进展，所长表示不知情，又抽烟转肩膀，而后说，哎，既然列入大案要案，那就不是所里的事儿了，或者说啊，承担责任归咱们，破案结案归人家。杜湘东说他知道。所长叹了口气又说道，我知道你心中，但是事儿过去也就过去了啊。杜湘东没说话，接过了所长递上来的结婚礼物，那是所长老婆缝的一床被罩，粉底子上有着两条大红鲤鱼，切而喜庆。杜湘东明白所长的意思，日子还得过，他又刚结婚，别为了把握不了的事儿把眼巴前的事儿给耽误了。但是即便陪着刘芬芳为了结婚而忙活，杜湘东心里却还是总也定不下来，并且进城仿佛也不光是为了结婚。拎着大包小包坐车到了宣武门内，杜湘东就站在胡同口不动了。刘芬芳还以为他紧张了，于是逗他，你瞧你笑一个，不会笑就学我啊。好像他本人一天到晚都是笑着的。杜湘东吭气了一会儿，对刘芬芳说，我还得出去一趟。刘芬芳就把脸拉下来了，今儿啊可是你结婚之前最后一次上门，我们家人都在呢。杜湘东看了看表说道，啊，我办完事就回来，你们吃饭啊，甭管我。说完不管不顾撇下刘芬芳就走，又倒了两趟公共汽车，才在市局刑警大队所在的办公楼前下车。这是重地，饶是杜湘东穿着一身警服也不敢硬闯，只好按规矩填表，央求门卫往里通报一声。拜访的理由则是看同学，他的确有个同学在这儿，不过上学的时候称不上朋友，毕业之后也不联系，这是因为俩人都是外地来的，学习训练都很玩命，成绩也差不多优秀，于是互相把对方看成了对手，暗地里一较劲儿就较了三年。后来还听说当初看守所去学校要人，组织上也动员了他的那位同学，只不过同学咬紧牙关没答应，还威胁说如果去郊县那就宁可脱警服。杜湘东突然想，要是那时候自己能够硬到底，而同学却先嘴软的话，那么今天门里门外等人和被等的会不会打个颠倒呢？跟同学较劲他没输，一起跟组织较劲他却输了，真是性格决定命运呐，唯有一声叹息。杜湘东正在叹着，同学就出来了，还骑了一辆摩托车，专门配给刑警队的雅马哈250。同学还是原来那副表情，脸绷得很严肃，斜眼打量杜湘东，似乎还有三分轻蔑。哟，稀客啊。杜湘东努力陪了个笑，不耽误你时间啊，我说两句就走。 同学却朝后座一努嘴儿。行了，反正也到饭点了，咱们边吃边聊吧。说完轰了一脚油门。警察之间最看不上的就是墨迹，杜向东只好跨上了车，只觉得风都满了耳朵。不多时，停在一家菜单生猛、价格也生猛的粤菜馆门口。杜向东一犹豫，同学又给他壮胆儿：“这儿啊，出过一起命案，要不是我们给破了，现在还贴着封条呢。所以啊，老板哭着喊着让我们把他这儿当食堂，不来啊都跟你急。”进了门也不坐大堂，径直来到一个包厢，领班端了两扎啤酒，又给安排了几样刚下飞机的活物。杜湘东不得要领的动了两下筷子，讷讷的发起了呆。刑警同学却举了举杯说道：“杜湘东啊，我知道您为什么来。”杜湘东一怔，又笑了起来：“打扰你了。”“你呀，还真是打扰我了。你那事儿转到刑警队，恰好分在我们科，那俩犯人要不是从你手里跑了，我们也不会连轴转的加班啊。”“啊，不是俩犯人，是一个犯人。”“对啊，你抓回来一个，还追回来一支枪，如果不是前面的低级失误啊，你没准就是个英雄典型了。话再说回来，我今天跟你聊，严格说啊，已经违反了纪律，大案要案得保密，不是办案人员不能插手，这个规矩你应该懂。要是别人来找我啊，我根本懒得搭理他。但是你不一样，咱们俩以前不对付，那是因为我看中你，你也看中我，能互相高看一眼，这就比一般人更有交情。你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同学的一番话说得杜湘东心里一热，本想敬同学一杯酒，但又觉得没有必要，于是就问。同学果然爽快，除了极其具体的工作安排，其他是知无不言。主要内容是对姚彬彬的审讯情况以及对许文革的抓捕计划，倒也是按部就班，一边是轮番心理战榨取信息，另一边是全国发文通缉，广撒网多布控。但这个案子又有它格外的难点，许文革已经没有亲人了，无牵无挂，想通过家庭关系对他施加压力，或者通过信件和电话侦查他的行踪，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许文革、姚彬彬袭警越狱，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作家石一峰，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江宁，编辑张璐。 杜湘东能够从刑警同学那里得知什么有用的信息？姚彬彬给出的信息能帮助刑警同学他们抓获许文革吗？刑警同学提出让杜湘东去找姚彬彬的母亲寻找突破口，杜湘东会同意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借命而生》。 两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随着时间拉长，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小说《借命而生》7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30。 把心也归还给寒夜的魂，草叶雨舍归还给秋季时庄稼遍野，这片儿月人间归还给瘦弱乡亲与那时亲人，把世界归还给漂泊的路，等于河川归还给那东西孤昂的云，将这片儿月小城四季，我将安于年岁里，愿晚风起时笑仍是那间满月的妈妈的屋。 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